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在前不久闭幕的第71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上，日本导演柿之裕和凭借新作《小偷家族》赢得最佳影片金棕榈奖。柿之裕和专注于讲述小人物，但又似乎映照所有人。今天的人物空间人物志，我们就来聊聊柿之裕和和他的电影。柿之裕和生于1962年6月，日本电影导演、编剧、制作人，主要作品有电影《步履不停》《无人知晓》《如父如子》《海街日记》《下一站天国》等等。2018年5月19日，他凭借《小偷家族》摘得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柿之裕和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独立电影涌现出来的优秀代表，他的作品题材多具社会关怀，充满人文主义色彩，风格朴实，注重内心。人物空间人物志正在为您讲述柿之裕和的故事。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日本导演柿之裕和凭借《小偷家族》摘得金棕榈奖。他上台领奖的时候诚实地说，我的腿在发抖，感谢评审对小作品还能如此关注，得奖真的很开心。小偷家族故事从一个小女孩讲起，从商店盗窃归来之后，欧萨姆和儿子在路上遇到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女孩。欧萨姆的妻子最初并不打算收留她，但在得知小女孩被双亲虐待之后，决定照顾她的起居。尽管他们一家生活贫困，只能靠偷盗来补充微薄的薪金，但家庭成员却过着快乐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一个意外事件暴露了他们最为可怕的秘密。现年55岁的柿之裕和，2004年曾经以《无人知晓的夏日清晨》将男主角柳乐幽弥送上戛纳最佳男演员宝座。接着2013年，他又以《我的意外爸爸》获得戛纳评审团奖。他在获奖后也表示，每次参加戛纳电影节，都会告诉自己要获得继续拍摄电影的勇气和希望。他说，电影有能力将对立与冲突的人们与世界给串联起来，而这份勇气和希望，我也希望能够早点传递给大家。小偷家族今年一亮相戛纳，就被认为是获奖热门，影片首映之后获得掌声长达9分钟。有影评人认为，小偷家族结合了柿之裕和最娴熟的家庭题材以及残酷的社会现实，也是他的作品《如父如子》和《无人知晓》的结合升级版。柿之裕和曾经表示，自己观影过程非常紧张，一直在确认是否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他说，2小时后我松了一口气，结束之后的掌声，午夜吹起的风那么温暖和悠长，这样的夜晚真是太美好了。今年戛纳评审团主席凯特·布兰切特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也力赞《小偷家族》，说他完全击中了我们的心。评审之一的张震则认为，《小偷家族》是一个悲情的故事，题材特别， 他引用侯孝贤导演《悲情城市》中的一句对白说，当时不觉得残酷，只是一样好玩。将悲剧掩埋在温情之下是残忍的，但这就是我们社会中的一个面，它需要被更多的人看见。有媒体评论说，柿之愈合用最擅长的方式描绘了平凡家庭的喜怒哀乐，他对当今日本的社会进行了解剖，精于算计，现实主义，平静而清澈的像一杯冷冷的白开水。乍看之下，小偷家族似乎是一部苦乐参半的寓言故事，但随着故事的进展，层次的加深，才意识到它不仅仅是一部动人的家庭片，更是对社会的失败之处，对人性的不足之处的深深叹息和检讨。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一年前，柿之愈合曾经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当时他穿白衣黑裤，头发灰白，眼袋明显，始终一副谦和平静的样子。那时候他已经获得了电影界的很多奖项，处女作《幻之光》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奥塞拉奖，《无人知晓》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14岁的主演柳乐优弥更是打败梁朝伟，成为史上最年轻的戛纳影帝。无疑继黑泽明、小津安二郎、沟口健二等人之后，柿之愈合已经成为世界影坛上最耀眼的日本导演之一。柿之愈合的朋友曾经对他说，你是那种外人琢磨不透你在想什么的人，反而从你制作的节目中能够看到更多的情感。柿之愈合对媒体说，电影是我唯一的兴趣。25岁的柿之愈合对未来曾经感到一片茫然，他没有认真考虑过职业规划，不知不觉竟然留了级，成了一名大学五年级的学生。他并非没有梦想，小时候母亲望子成龙，总是塞给他很多名人传记。高中的时候他想当小说家，因此选择了考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入学以后才发现那里并不教人如何成为作家，不过不久之后他就迷上了看电影。早上从位于东京青濑市的家中出发，乘地铁到新宿的高田马场车站，溜进早稻田大学附近的电影院，到了中午跑到食堂吃份便宜的咖喱饭，午饭之后继续看电影。这位不怎么上课的学生天天泡在电影院，一年能看300到400部电影，所有电影大师的作品都浏览了一遍。后来他开始想写剧本，他觉得比起电影，他对剧本和电视剧更感兴趣。他的毕业作品是以歌舞伎十八番之一的景清为题材而撰写的历史剧。但是那个时候柿之愈合意识到自己还没有资格成为剧作家或者电影导演，就准备去电视界试试运气。进入电视纪录片制作公司后，柿之愈合依然放不下自己的电影梦。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台湾导演侯孝贤的作品，深受触动。柿之愈合的父亲在台湾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代，所以台湾的一切都让他倍感亲切。1993年因为《戏梦人生》在日本上映，柿之愈合有机会去台湾拜访侯孝贤。侯孝贤工作的地方是老派的日式民居，吃完饭后他经常请大家去唱卡拉 OK。 柿之愈合被侯孝贤身上老派的人情味所吸引，暗下决心也要拍出像《童年往事》《恋恋风尘》这样的电影，希望有一天能让侯孝贤看到自己的作品。当时柿之愈合在从事电视工作之余，也开始尝试电影策划。1991年他制作完成第一部纪录片，片名叫做《然而在舍弃福祉的时代》。这部作品是有关负责水俣病诉讼的环境厅官员自杀的题材。机缘巧合，节目制作完成之后，柿之愈合接到将宫本辉的小说《幻之光》改变成剧本的任务。因为小说故事与纪录片的内容高度重合，柿之愈合很快就写完了剧本。在拍摄的时候，他借鉴了侯孝贤的镜头特点，最终这部影片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摄影奖。 但是当他满心欢喜地拿着自己的作品给侯孝贤看的时候，侯孝贤面带严肃地说道，你的电影技术相当出色，但是你是不是在拍摄之前就全都把设置脚本给确定好了？为什么不好好观察拍摄现场的一举一动以后再做决定呢？释之愈合开始反思自己，事先准备好的设置剧本是不是真的限制了自己的发挥，他得做出改变。他的第二部电影《下一站天国》中设置了一个虚幻的天国车站，讲述的是每个人在去天国之前都要在天国车站停留一个星期，回顾一生，找寻最珍贵的回忆，将其拍成电影片段的故事。影片中的大量访谈镜头都是用纪实手法拍摄的。电影导演西川美和当时是释之愈合的助手，他记得当时自己拿着摄像机去街头采访，问很多人自己人生中最想拍成电影留下来的记忆是哪一段，然后每周向释之愈合汇报，如果发现有意思的人，释之愈合就会邀请他们出演电影，所以影片中大部分出演者都是素人。释之愈合当时在想，电影是虚构的东西，而纪录片就更真实些，他们之间看似有矛盾，如果将这种矛盾结合起来会有什么效果，如果有冲突会怎么发展，可能在这种摩擦中会有一些新鲜的东西诞生。后来这种虚构和现实打破边界的交织方式成为释之愈合作品中一个备受关注的特质。他说，纪录片和电影之间的界限是人为的，我要用自己的影片去瓦解它。释之愈合生于1962年6月，日本电影导演、编剧、制作人，主要作品有电影《步履不停》《无人知晓》《如父如子》《海街日记》《下一站天国》等等。2018年5月19日，他凭借《小偷家族》摘得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释之愈合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独立电影涌现出来的优秀代表，他的作品题材多具社会关怀，充满人文主义色彩，风格朴实，注重内心。人物空间人物志正在为您讲述释之愈合的故事。2008年，释之愈合的母亲去世，他觉得如果不拍一部祭奠母亲的作品就无法前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步履不停》是他献给母亲的电影，讲述了在长子忌日这一天，次子良多和姐姐在父母家团聚的故事。释之愈合曾在随笔集中写道，母亲很爱看电影，结婚后忙于家计，没时间去电影院，就总是在电视上看。他特别喜欢 NHK 播放的带字幕的美国黑白老片，英格丽·褒曼、琼·方登、费雯丽这些名字我都是从母亲那儿知道的。一起看电影的时候，他总是会告诉我，这个人会被杀掉，凶手是这个家伙。我每每很不开心，母亲却像搞恶作剧的孩子那样笑笑，并不打算作罢。这个形象与《步履不停》当中的那位母亲如出一辙。现实之中，释之愈合和父母关系并不亲密，其中或许父亲该负的责任更大一些。他的父亲从没有为家庭好好工作过，一到发工资的时候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父亲生长在台湾，在那里度过了他的青春年代，毕业之后前往旅顺工作，之后被召集前往战场，战败后被苏联军队带到了西伯利亚进行强制劳动，回到日本的时候将近30岁，却又受到周遭的冷遇，难以谋生。或许是那段际遇深深地影响了父亲的性格。从2008年到现在，释之愈合经历了家庭关系变化最剧烈的10年。他说，这10年来，我的父母相继去世，女儿诞生，我自己成了父亲。我的身份跟角色都发生了改变，我开始思考家庭是什么。 家庭就是在不断缺失、不断填补中才得以持续的，像人的器官一样不断地进行新陈代谢。2016年，市之愈合出品了步履不停的姊妹篇《比海更深》。如果说步履不停表达的是来不及孝敬父母的愧疚之情，那么《比海更深》则饱含了市之愈合对父母深深的爱意。这是十年来市之愈合真实心境变化的投影。就像凭借动漫《你的名字》而变得声名大噪的新海诚戴着一顶宫崎骏的接班人的皇冠一样，市之愈合在欧美被评论界称为小金安二郎的接班人。评论界如此添加标签是为了标识度上的方便，但相较而言，小金安二郎显得冷峻悲凉，市之愈合则温情细腻。知乎上有一位用户这样总结市之愈合的电影特征，说无论是无人知晓、距离这种取材于真实社会事件的残酷故事，还是花之舞者这样的喜剧片，亦或是鬼怪文豪怪谈的恐怖题材，脱去题材的外衣，市之愈合都能将其处理成类似步履不停的温情家庭剧的内核，细腻地刻画人们的日常状态。在中国，更多的人将他的电影归于小清新治愈系，好像只是文青们的专属。其实市之愈合对于社会和公共事务也有着明确的态度，只是比起赤裸的批判，他找到了更加绅士的表达方式。市之愈合记得步履不停在圣巴斯蒂安电影节获得好评之后，一位外国观众走过来对他说，您为什么这么了解我的母亲？市之愈合始料未及，他只不过描写了自己的母亲。随后他反思自己，关注脚下，不断挖掘个人深处的情感体验，即使不去赤裸裸地表达对当今社会的不满和批判，电影中传达的东西自然会传达到他应该传达到的人。这种不断挖掘人类内在情感体验的方式超越了国籍和文化差别，市之愈合专注于讲小人物的故事，又似乎映照着所有人自身的经历。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与市之愈合有过多次合作的摄影师山崎玉，在看待人性的态度上与市之愈合有相似之处。他说，不是黑或白，人类是灰色的渐进般的暧昧存在。他曾说过，市之导演对不展现的执着，相信观众想象力的态度影响了我。英国卫报对市之愈合有过这样的评价，说沉静克制，却给观众足够的空间去体味影像背后的深情。市之愈合的作品无人知晓曾经获得第57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电影节上媒体这样评价他的作品，说你对电影中的人物没有道德性的批判，甚至没有谴责遗弃孩子的母亲。市之愈合在电影节上对自己的作品解释说，电影的存在并非是为了审判个人，导演也不是上帝和法官，设计一个坏人，电影也许就变得黑白分明，但我认为不这样做反而让观众将这个问题带回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反复思考。他不想给哪一个角色加上标签，就如同其实任何一个标签都无法概括市之愈合自己一样。 这无穷宇宙，谁能看得透。 好了，听众朋友，日本导演市之愈合的故事今天就先和你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再见。 我以为自由是随意的拥有，可是到最后快一无所有。我的